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8天，在我们进入到1月份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内容，邀请到冬奥项目的专家，系统为朋友们梳理介绍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场馆、观赛礼仪等相关的知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单板滑雪。首先呢，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他呢就是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副主席、冬奥会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竞赛长李洪泉李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在电波当中跟大家相聚，谢谢大家。 嗯，欢迎李老师啊。首先呢，还是想先听您给我们讲一讲吧，单板滑雪这个项目啊，它的一个发展起源还有历程，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个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呢，进入这个中国大众的视野呢，时间特别短。一共就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讲呢，一共经历了2个奥运周期。如果算上，中国2022年冬奥会的话呢，一共是3个奥运周期。那么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是早期的大众学友啊，然后这个拿到了国外的单板滑雪的器材，然后呢尝试着这个利用视频来学习这项技术。那么中国早期的运动员，包括早期的教练员呢，都不是这个项目的这个从业者，他们运动员呢都是跨项过来的啊。 不是专项的， 对对啊，他早期可能在学习单板滑雪的时候是自由式的、U 槽的，或者是这个单板的其他类项目的运动员。然后呢，中国呢决定以这个项目这个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呢，就开始把这个就是高山，对，高山滑雪队的教练员，就或者是退役的高山滑雪的，或者是双板自由式的这个教练员，就退役的运动员，完变成教练员。实际上是双板的这些教练员呢，教了就是把这个单板滑雪的这个项目呢，从无到有 承接起来。 对对对。 但是按理说啊，我们觉得双板和单板，它不管是滑行的方向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发力的方向，都不是很像啊， 对 呀， 特别大。 就说是运动员，他们有一些强于常人的，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感觉好像还不太一样、啊。 对，就教练员呢，主要还是双板的这些教练员，早期没有嘛。对然后呢，运动员呢还好，因为他属于跨项过来的，他这个项呢是从单板的那个分项里面，他可能也是滑单板，但只不过是滑。他是滑技巧类的， 对对， 但是就变成竞速 类的，竞速的。 然后他需要改的就是他的站姿啊，然后他的这个滑行的方式是多少不太一样的啊，更注重的是转弯刻滑的这样一种方式。这个项目呢特点呢就是主要是竞速类的滑雪，在国际雪联上其实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他在这个国际雪联的网站上啊，他实际上是属于叫高山类，他的英文呢就叫 Alpine Snowboard。 我们一般知道的 Alpine Ski 呢就是高山滑雪，但这个就是单板这个平大类的这种赛事，它属于高山类， 另外一个就是高山类的项目呢，就是追逐，单板的追逐也属于高山类。 嗯，对。 然后呢，在这个细分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它就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呢，和这个单板追逐呢，又细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 方向嘛、 啊。对对对，这个项目呢，它的特点就是，雪上项目呢，就是两人同时出发， 嗯， 然后在一条这个相同的或者接近的、接近平行的这样的两条赛道上， 嗯， 在同场竞技。 对 啊，同时出发，看谁先到终点。 对，看谁更快嘛。 啊，对对对，那种感觉其实就像百米赛跑那种感觉， 就是雪上的一个百米赛跑嘛。 对对对对，场地呢相对来讲呢也比较固定啊。这几年冬奥这个项目呢，在全球范围内呢普及率啊越来越高，非常受欢迎。 嗯， 国际雪联呢为了推广这些运动呢，也正在尝试呢把这个竞赛场地的标准呢做了一些降低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标准就是16度加减2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坡度上， 嗯， 这个坡度上在中国或者全球的绝大部分的滑雪场，就是找这样的坡度是非常容易的。 对， 啊， 对。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这个高度差来讲呢，也没那么高，而且国际雪联在去年的规则更新里面也把高度差给降低了，就从原来的120，现在降低了最低是100到200，就是这个高差就能搞这比赛。 哦， 所以这个比赛呢，就甚至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室内滑雪场， 嗯， 可能满足条件的，可能搞一些青少年的比赛呀，搞一些训练都没有问题了， 就是更适合于我们大众参与了嘛。 对对 对， 对啊！ 但是他比赛的话，还是有一个具体的高度的要求，像您刚才提到的。 比赛的话就是100到200，然后他可能对赛道宽度的要求更高一些， 嗯， 因为他是两条赛道嘛，设计在一个这个场地里了，他就是要求至少是40米，你还要考虑到防护的需求 哦， 就可能要更宽一点。说到冬奥会的场地，其实就是中国冬奥会的这个平行大会场地是在云顶这个场地啊， 嗯， 大家在奥运会观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场地， 嗯， 因为它中间啊有两个那个平台，也就是说它既有平坡还有陡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跟国外的这个场地呢设计理念不太一样。 那这种区域是可以自行设计吗？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呢？ 就是这个就是体验出这个赛道设计专家啊，竞赛团队的这些技术官员们，他希望通过赛道的这种变化呢，来考察运动员滑雪技能啊、滑雪水平的不同， 哦， 啊，如果要是同一角度，这个从上到下呢，它的节奏呢相对比较单一， 对， 这样的话呢，它就有陡坡有平坡呢，它对运动员来讲，他在滑行的时候，他要克服这个不同站姿、不同地形的这样的变化。啊， 对，也就是说，给运动员的考验其实就更大了嘛。 对，对，然后运动员也对有挑战，然后观赏性也更好了。 那是肯定的， 啊，对对对， 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本身我们就知道这个平行大回转它是要沿着不同的这些旗门一直要滑下来嘛。 对， 对， 对， 对， 嗯，如果一直是一个速度的话，不管是运动员也好还是观众也好，看起来好像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枯燥了。 对对对， 虽然它的确是有速度感， 对对对， 但是这种挑战性肯定就不如您说的那个强。 刚才孟莹提到了那个旗门，我就是旗门啊需要特别提一下了。就你看孟莹是这个对雪上项目比较关注啊， 看来是在您这个指导之下，啊，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就是证明咱们雪上项目呢这个越来越普及了嘛， 嗯， 大家也都清楚了。 对， 这个旗门呢就是单板滑雪的这个旗门啊，它都是三角形的旗门，跟高山滑雪的旗门不太一样。 嗯， 三角形的旗门呢就是这个回转的旗门和大回转的旗门呢就是略有不同，就是但是它的形状呢都是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的旗门呢在这个雪道上均匀的布置，然后这个咱们这个项目呢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呢，它是滑行线路的左侧呢是红色旗门，也叫红道， 嗯，对， 滑行线路的那个右侧呢 是蓝色的 、啊，就跟这个红蓝竞技 对 对抗这个非常鲜明啊， 哦， 运动员呢就是那种红，因为红蓝本身就是在竞技场上军事领域它本身就存在的非常 也是一个 对 相 对 的 对， 对 啊，然后呢在赛场上呢你就会看到红道蓝道然后两条赛道同场竞技， 嗯， 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运动员也是在并肩滑行嘛，并肩滑行那么，这个好多比赛的这种胜负就在毫厘之间，可能一个微小的失误就直接决定了这个成败了啊， 嗯， 就是这个比赛呢中国为什么要之前要开展这个项目呢，也是因为中国虽然是雪上项目呢不是特别先进和发达的国家，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有偶然性， 嗯， 啊，会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啊，在红蓝的竞技的过程当中， 嗯， 还有一些心理的层面的，对吧？啊，追赶的和领先的人员他的心理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啊。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运动员 是不是必须得把每一个棋门都过了？ 嗯，对。对， 最终我们根据这个的成绩来看谁更快。 对对对，是的。 那如果比如说有的运动员他错过了这个棋门，又或者说是他把这个棋门给压倒了之类的，又或者说是在过程当中他摔倒了，这些都是怎么来算的呢？ 对，这个涉及到这个比较专业的内容，然后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棋门判法 啊。 首先要明确，就是运动员通过棋门呢，他需要连续的，然后呢，这个双脚固定在这个雪板上，然后通过那个棋门的短杆那个位置，因为它三角形，它有一个长杆，有个短杆。他在过短杆的时候呢，要求他至少有一只脚啊，至少前脚还是固定在固定器上。那么通过这个短杆，就算他过了这个棋门是正确通过棋门。那么正常的这个世界杯以上级别的比赛呢，推荐使用25个棋门。那这样的话，他需要连续不断的。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通过25个棋门。刚才提到了一句，就是至少前脚，也就是运动员一旦出现这滑行失误摔倒，但是他没有完全停止的情况下呢，他的前脚，他这个只要是固定在这个雪板上，那他只要是有能力完赛，他也可以继续滑行，啊，就是一只脚也可以继续滑行。 哦，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在赛场上曾经出现过。 哦， 啊，然后呢？对于这个判罚来讲呢，就是我们明确了什么是正确通过棋门之后呢，那就涉及到判罚的问题了。那这里就有几种情况，一种呢，运动员失误摔倒，就可能双脚没有通过短杆， 嗯， 这就直接就是棋门裁判员会发出判罚的信号， 嗯， 然后呢，由仲裁委员会成员加上视频的官员，然后进行判罚。跟高山滑雪的这个不太一样，就是棋门裁判员呢，他只能发出犯规的信号。 嗯， 那么高山滑雪里面呢，可能棋门裁判员直接填判罚单了，然后就交了。 这是有区别， 有区别的，有点区别啊。然后呢，这个因为整条赛道呢，这个不是特别长，然后技术官员，尤其赛道的这个仲裁委员会成员，然后他会确认这个。 他们也要再回看一下嘛，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有视频的。 对，视频的那个就是官员呢，他就直接就判了啊，他就通过视频直接就判了，来确认这个判罚啊。然后这是一种就是判的情况。 哦， 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棋门杆被上一个人给撞倒了，还没来得及恢复， 对 吧？那么就是这个理论上呢，是运动员有责任呢，就是还得沿着原来的那个棋门标记点，就那个杆没的那个位置。然后去滑过去才算正确通过棋门，但是这是一种理论上的状态。 哦， 如果运动员这个真的就是没按照这个，他可能超了最短线路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看他的那个滑行轨迹，就需要把比赛停下来，然后看滑行轨迹。 哇， 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是呢，就是他一旦出现，特别容易引起这个争议。 肯定的嘛。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时候其实特别考验就是竞赛团队，就是这也是中国雪上项目的竞赛团队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他需要经受考验，也就是说，他在一个运动员滑过去之后，他不仅要做出快速的判罚，同时要关注棋门的损坏和维护的情况， 对， 然后进行快速的修整。有的时候棋门布还得被打掉了之后，还得快速的去这个挂那个棋门布。然后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这个内部的这个学习当中，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如果摔倒之后呢，他是可以向裁判员询问的，就是说，因为这运动员摔倒之后啊，他有可能这个短时间内他空间上的这种变化，他在一起来之后，他可能不太清楚他刚才那门漏没漏，就是这时候他可能会问裁判员啊。那么在以往的这个赛事当中呢，运动员和裁判员之间很少有这种就是尤其在高山滑雪的比赛中，我们很少有这么就是有这种交流，运动员自己来判断了。 哦， 但是今年就最新的规则里面，就是我们发现了一条，就是也是在奥运会之前哈，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运动员是可以向裁判员就近的棋门裁判员询问的，就问我漏没漏门啊。然后呢，这时候呢，运动员就我们的裁判员呢，需要清晰的。就是给出一些这个 准确的回答。 回答。那么这个回答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英文的go 或者英文的 back 啊。go 呢，就是说你 继续吧。 啊 back 就是你回去重新滑一下那个。 对对对。然后呢，他再附了一条，就是说的是运动员需要学习举办国的语言，有可能中国的，对吧？有可能说回来，然后继续，是吧？所以是运动员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你需要 就是学习一下的。 哪怕你来中国比赛， 啊、 其他话没学会， 对， 但是一定要学会的是 继 续继 续 和 回 来， 对啊，对，走走走，没问题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要简单的话呢，可他有义务来学。但是这个结果哈，就是运动员无论是听了这个裁判员的这个信息，还是没听裁判的信息， 嗯、 这个结果呢，都是由这个行为产生的结果，其实都是由运动员来承担的。就是即使我的裁判员说那个没犯规继续，但是呢下去之后也可能由技术官员判了啊， 发觉你其实是 犯规了啊， 对， 这样的话呢他还是这个行为导致的结果，其实完全是由这运动员来承担的啊。 对， 所以这一条我们当时还做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冬奥会的赛场上我们也应该做一些文化输出，是吧？ 对，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也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对于运动员也好还是对于裁判员也好，都会有更多人性化的一些规则的修订。 对， 因为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也能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规则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对， 而且它可能是哪怕在奥运会比赛之前、 嗯、 还有可能会 对 继续 对 做出一些调整。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里面啊就是您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原来啊竞技体育的这个竞赛管理啊，特别选上项目也是一样的， 嗯， 它呢就是更多的是这种传统式的命令式的这种方式，比如说预备跑，然后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像单板平大的这个出发口令呢、 嗯、 我们在这个冬奥会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业务学习，然后呢出发口令呢我们就跟国际雪联技术官员就聊过他的、 嗯， 就是预备啊，然后呢这些口令比如说 attention blue cross ready red cross ready、 嗯、 attention 它实际上一种询问，它不是 attention 不是那种 命 令式的、命 令式，这是一种 询 问式的询 问和告知， 你准备好了吗？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我也是通过学习吧，其实大家也在不断的这个竞赛管理的这种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挺好的。 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在看一些这个单板平行大回转比赛的片段的时候、 嗯、 我就发觉那些运动员从每一个旗门滑过去的时候、 嗯、 他们真的可以说是半躺在雪上的那个感觉、 嗯、对对对对，是的， 人其实已经是很倾斜的一个角度了， 对对，他需要这个滑行过程当中啊他高速滑行， 对， 然后还要做转弯， 对， 他需要克服这个离心力，然后呢还要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线路上， 对， 然后很精准的选择最近的然后他想要的那条线路上，同时呢这个比赛呢他一旦旗门设置好之后啊，运动员滑行之后就每一个运动员滑过去之后呢他都会在雪道上留下一个这个深深的痕迹， 嗯， 那么这运动员呢这个一旦滑过的运动员比较多了啊，比如说这个从赛制的角度来讲呢，先有资格赛两次滑行，然后决赛阶段呢可能一个简单的这个线路修整维护、 嗯、 然后呢这旗门是不动的，这样的话呢他又继续还是在这条线路上滑行，所以说到滑到最后，尤其像在欧洲和日本啊，在比赛的时候他好多滑到最后的时候，那就雪面上每一个旗门底下都是一个大大的深坑，接近这个他们有人形容都接近半米的深坑， 哇， 所以说他在滑行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地面上一个平面上滑行了，所以说他在立体的这个空间上他要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地面反作用带来那种特别不均匀的那个回馈、 哦、 啊，所以说他有时候特别容易就是被掀翻，然后被破他的平衡被破坏掉，很不容易，他那个滑行的这个技术呢主要虽然看似简单啊，就是一左一右、 嗯、 然后呢这个一前 听起来简单， 听起来简单啊， 站雪板上那可没有那么简单、啊、 对，就还有就是你可以这个听友们可以尝试一下把你的双脚绑上然后 对啊，还是你是侧面的嘛， 对对 对,、 对，那种感觉其实挺不容易的、啊、 是的、 啊、 那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有一点啊，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会很好奇，越到后头的时候、 嗯、 我们不是说这个雪面上就会出现、 嗯 可以说是对各种各样的一些阻碍了、 嗯、对对对， 那岂不是就是越到后面出场的运动员他就越吃亏啊， 对，这个涉及到这个叫制胜的规律或者制胜的经验、 嗯、 或者制胜办法的问题啊、嗯、这里面你像选道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了，因为他两条赛道破坏的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肯定， 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规则里规定呢就是预赛成绩好的运动员，就是资格赛它是两次滑行总成绩排名在前的运动员呢、 嗯、 在决赛的时候呢它是两两对阵，就是对阵出发啊，然后呢对阵的时候这两个人比较他的预赛成绩，谁的预赛成绩好 谁优先选道 啊，所以说呢就是他相对来讲还是能选择一个相对 就是反正在两条都坑坑洼洼的道上选一个更好一点的。 对，还有一个是心理上，就是就像好多运动员在入场的时候都愿意把左脚踏进足球场是一样的，所以很多运动员因为在国际赛场上他可能红道他经常拿到好成绩，因此他会有一些潜意识啊，这个也特别好玩啊。 对，但是就像您说的，虽然会进行一些修复，但是肯定不可能说修复的就像从来没有滑过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嘛。 嗯，不可能的。然后就是在奥运会赛场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呢，是2018-19赛季的一个世界杯，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雪面硬化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雪面硬化呢在高山滑雪项目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对， 然后呢在平大项目当中很少出现雪面硬化的情况，因为那次啊就是正好赶上前几天云顶这个降雪，它的表层雪啊就是被压实之后，因为它这个这固化的时间比较短，它这个晾凉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就是雪面相对来讲就有点偏软了、啊、 嗯， 比实际的要偏软，正常咱们国内的雪它都比较偏硬的，但那次呢就有点偏软，偏软之后就导致了什么，就是在决赛阶段的时候，就是在决赛阶段底部的那个位置啊，有两个特别大的深坑，然后呢这时候开始进行雪面硬化，雪面硬化结束之后呢也是会发现还是有差异的，就是看着肉眼上呢就是能分辨出来有一点点差异，但是离远看呢看不太出来，但运动员很敏感， 滑上其实我感觉就不一样、 哎、对对，然后恰好呢就是因为这个雪面硬化这个程度不太一样，然后呢咱们中国队的运动员就选择了那个就是比较好、 哦、 就是肉眼看上去比较好的一个、 哦、 然后他也创造了，就在云顶的世界杯也创造了中国就是速度类雪上项目的这个世界就是最好成绩，就是拿到了一个冠军、 哦、 就是跟这个里面就是跟我刚才咱提到的除了选道权之外， 对， 还跟主场优势对吧、 嗯、 然后还跟这个滑行技术如果在相当的情况下还跟体重跟身高有关系， 对， 理论上是这个体重越大的人他的速度加这个速度惯性越大，然后速度保持的能力就越好， 嗯 啊，所以说在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你会看到这些运动员都比较精壮啊，男孩女孩都特别精壮、 浑身那个肌肉其实都是很紧的啊， 对对对， 虽然我们看不太出来， 对对对， 他们都穿着厚厚的雪服， 对对对， 但是也能够感觉得出来， 对 对, 对, 对， 他们肌肉控制力量那得多强啊。 这里面就是说到肌肉 啊, 啊， 就是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技术跟大家分享，滑雪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关注这个就是腿上的，对吧， 那不太会的就光得惦记腿了， 对对对，然后呢平行大回转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触发技术啊，它的触发技术呢是通过助滑扶手发力啊，它是一个拉伸的动作，就是有点这个双臂前伸然后握住扶手， 相当于那么蹬一下， 对， 出发，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啊、 哦、 需要使用上肢的力量然后控制这个身体，然后是它还结合一个起跳的动作，就是在拉的同时 哦， 然后还有一个起跳， 有点像是要冲出去的感觉 啊, 对对对啊，所以说它这个这是它的一个很关键的技术，而且是一个在分解训练当中是必须要练习的技术，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最快的获得这个滑行的初速度， 是 啊，它速度就很快的获得滑行初速度呢，它就获得领先滑行的这个优势了、 对啊、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来和大家分享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这个项目，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让我们一起在激情与速度中为运动员们加油吧！还有啊，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是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为我们介绍这个项目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副主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竞赛长李洪泉李老师。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的介绍吧。 中国的运动员在2018年之前，就是触发技术很少以分解训练的形式出现。 哦， 然后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做那个分解训练。这个分解训练呢，就是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个视频，就是做完分解训练之后，咱们中国队的运动员再出到奥运会赛场出发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帅气，就是出发的时候特别干脆哈，那种感觉就是我当时就想到一首诗的时候，就叫说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出发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就赢了，就那种豪气就有了。 其实通过您这个讲，我觉得对于大家到时候看比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看比赛也能看出点门道了。 对，再就出发之后呢，主要是看他的技术，就是看看他的技术的差异啊，每个人运动员的技术差异不一样，他处理线路选择呀，处理门的方式啊，滑行方式是不一样的。再就看你可以这个尝试看看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差，他也会有对赛这个胜负也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器材的问题呢，是单板滑雪呢就比较有特点的这个规则呢，就是服装器材的规则，主要是他必须使用分体的服装，上下分开的两件。 对， 规则上也规定了不允许使用高山的那个竞速比赛服。 嗯， 然后我们当时也在奇怪哈，说你既然是速度项目，为什么不能使用紧身的呀？一体式的不更好吗？ 对呀、 主要还是从这个项目的文化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单板文化。 是的， 它还要保持单板文化的那种随性、对帅气的特点， 宽松一些的啊， 对对对， 它不是那种纯紧身的也好，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连体的嘛、 对，然后呢，这个你像那个单板的这种滑雪，在大众视野当中 是的， 滑行方式来讲，它有街头文化的， 受到滑板的影响， 滑板的影响。啊， 冲浪的 对吧？ 对， 所以说这些孩子们都比较时尚， 对，比较酷， 比较 追求个性。 然后呢，这个总体来讲，在滚雪联的单板的这个圈子里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维护单板文化，避免让单板文化就是像变高山了，对吧？ 就是过于的受到其他项目的影响，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嘛。 对啊，然后单板平大呢，可能就更接近于高山。然后他呢，就是很多那个服装呢，虽然跟就是他的训练服。平时的着装可能跟高山滑雪的就有点类似但是呢，在比赛的时候，它必须是分开的两件然后我们必须要进行检查。然后最新的这个规则里面，可能也对于这个弹力面料和紧身面料的使用呢，可能做了一些放松，因为它毕竟还是个速度型的嘛，对吧？ 对， 然后就是 你太宽松了，还是会影响你的速度的嘛。 原来是不允许使用紧身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它是可以使用一些紧身的这个面料，但是它是在一定范围。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它的头盔是吧，它必须要佩戴滚雪联认证的头盔。 是的 啊，它有滚雪联的标识，就是它有一个小的那种就是标签，就是认证的标签。然后它的那个就是雪板哈，雪板呢就是相比于其他单板类的雪板呢就更长更硬、 其实这种听您讲的都是感觉就是让它的流线性更明显一些、这样的话它的速度也就能更快嘛。 对对对，它板子越长它速度保持能力越好， 对、 对吧？然后它板腰越窄它就转弯可能更灵活。 是的， 现在呢，就是为了增加这个雪，就是运动员对于雪板的这种作用，就是因为它都是一次一次通过雪板来控制这个滑行的嘛，是吧？那么为了增加这个作用的这个距离呢，甚至把那个雪板和雪鞋之间加了一个垫片。 哇！ 然后呢，在固定器上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夹角，就是它主要是为了有一些站姿，根据不同运动员的站姿，它会调整它的夹角。就是脚啊偏左一点偏右一点的， 对对， 然后稍微有一些内倾和外展的， 拐弯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它那个像这些单板的器材，包括它的雪鞋、雪板、固定器和这个垫片，实际上都是单板类里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也比较贵的这个器材啊。这里面还有一些科技含量，比如说它 的加垫片，对， 它加垫片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它的重量，对吧？就本身你自重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份重量，它的这个就对速度是有影响的，对吧？然后同时呢，它这个板子更硬了，更硬了呢，就类似于它这个板和这个运动员更像是那种汽车的那种运动模式，对吧？ 都加强了， 然后它可以提高它的回弹， 啊，就做就是他那个反弹就特别快，特别明显，他的刚性很足。 嗯， 这时候运动员就在赛场上，他脚下能看出来，就擦擦擦那种 脚下生风嘛，那种感觉 变化就特别好。他这个跟这个器材，除了跟技术有关系，也跟器材也有关系。 是，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嘛，就是科技对于体育比赛对于运动员这种表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想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目前啊国内外一些比较优秀的运动员， 嗯， 还有就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成绩，刚才您一直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最终为了我们看到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嘛。那这个好成绩到底有多好？ 咱们单板平台项目对于中国冬奥会来讲呢，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历届奥运会来讲呢，就是都会存在主场优势的， 是的， 对吧？原来呢，中国的运动员如果要想拿到好成绩呢，他就要常年的在海外备赛， 得去适应人家那边的环境、啊、 对，然后国外的雪呢又是更多的偏高山的那个 粉雪 和软雪、 啊、 然后呢他那个赛季又比较长，从十一月份呢一直打到三月份， 嗯， 因此他那个雪质也不一样，就是可能这个雪质的这种变化呢、 嗯、 可能从这个颗粒状雪啊变成这个硬雪，又从硬雪变成巧克力雪，就是反正就是那种雪质 雪还有好几种、 啊、对对对对然后呢奶昔状的，就是什么样都有、 哦、 昨天晚上化掉了，第二天早上又 冻上 了，就变成冰了，对吧？ 对， 所以说中国运动员在国外搞比赛的时候原来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因为他很难适应这个就不同雪质雪况的这种变化、 嗯、 因为他一站一站走嘛，对吧？ 对。 那么到了北京周期，就进入到北京时间呢，其实在这个赶上疫情呢，这几年中国运动员一直都在国内备战， 嗯， 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雪呢，就是中国这如果就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哈，这个听友们可以你就是想象一下的一张世界地图， 嗯， 那么中国呢咱们在这个纬度上呢是正好是北纬四十多度、 嗯、 然后呢是大陆性气候，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就是人工造雪， 嗯， 就是它造完的雪之后呢通过这个大风，因为咱们的风也比较大， 是的， 然后呢几天之后这个雪面就特板结，就特别硬啊，这种硬的雪、 哦、 恰好是这个项目啊、比赛需要 最好 的雪啊，所以说国外的这个几次这个国外的官员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每次都拿雪鞋的鞋尖去磕这个雪，然后每次磕完之后他就特露出这个会心的笑容， 满意的笑容、 啊、说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雪 perfect 对对对、啊、有点那种感觉，这个雪其实是容易创造好成绩的雪啊。对竞赛组织来讲呢也相对比较容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的前提条件下呢，其实中国的运动员 那我们就有优势了嘛， 优势了，对吧？一直在，你比如说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来练习， 对对对，比如说你看这个雪季可能我们运动员在一月份就回国了、 嗯、 对吧？回国之后可能就进入到奥运会场地了，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哈 是的， 就天时地利人和，这个项目的运动员就是都在25、26岁。另外一句话讲的就是他的运动的职业生涯运动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是的， 比如说你像国外的运动员的费斯纳勒，他都已经39岁了、啊、 是 38、39还活跃在这个赛场上，也是中国队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项目呢28、29岁啊，这个特别容易 出成绩 啊，就是他这个体能啊、心智啊、技术啊都非常成熟，脚下功夫。 对。 然后呢从运动员呢咱们可以数一数啊，就是国内的运动员、 嗯、 比如说女子的总体来讲啊，就是女子项目的运动员的成绩呢总体要高于男子运动员在世界比赛的成绩。然后呢这个从项目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因为他平行大回转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但是他去打积分的时候他需要平行大回转和平行回转都得比 哦、 啊、他就是 平行回转并没有在奥运会， 对，他不是奥运会项目，他是国际雪联的那个项目、 哦、 那么他出去打积分的时候呢这几个项目他都得比，那么在以往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现就是平行回转的成绩比平行大回转的成绩好然后呢当时我们就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曾经还致力于就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奥运会项目直接改成平行回转的了。但是奥运会嘛，它还是一个就是有规则、有规范的，它项目设置它不是开玩笑的。运动员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最好成绩呢是女子运动员创造的，就是而且是中国速度类雪上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平行大回转这个项目上创造的。因为雪上项目里面大部分咱们得牌的项目都是那个打分类的项目。 啊，就是技巧类的嘛， 技巧 类南美项目， 对对对，然后这个项目是计时 类、 竞速类的， 是的， 我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拿到过一次女子的这个回转的世界冠军， 哦， 啊，这个成绩是那个龚乃莹啊、 嗯、 获得的啊，男子的回转比赛拿过第四 哦， 啊拿过就是世界杯比赛的第四名 哦、 啊，这个成绩其实还都挺好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多人呐、啊，就是更关注的就是我的最好成绩。这里面需要了解赛制，就是他的最好成绩的获得呢，他是通过进入决赛之后才能获得的。其实更多的一个数据呢，是考察进决赛的概率。 哦， 他一天比赛呢，他上午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两次滑行，是一个预赛。下午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预赛结束之后呢，会有是一个决赛。 嗯， 就是。它是相当于是两个比赛，就一天在鬼雪莲统计当中呢，把这一天的比赛统计成两个。比如说以我为例，我这一天呢，如果我进到了决赛，我相当于我一天比了两个比赛， 嗯， 就是在比赛参赛场次上的统计上，我就是比了两次， 对， 两场。那可能我的队友呢，他没进决赛，他呢在统计上呢就是统计他一次比赛， 对。 所以说预赛呢，他要争取获得那个 决赛权嘛， 决赛权， 对。 啊，然后呢进入到决赛阶段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打进前十六啊，进入前十六名才能就是进到决赛 啊， 就是预赛的前十六进决赛。 对， 所以说我们更习惯于啥呢，就是考察运动员进入决赛的概率啊，就是证明这个运动员他只要进决赛他就有争夺冠军的机会，因为他是淘汰的嘛， 对 吧，他一对一咔咔淘汰， 嗯， 他这种淘汰的过程当中呢就存在偶然性， 是， 对吧，所以说他很多最好成绩的获得呢，首先他前提条件他必须要进入决赛的概率要高， 对， 对吧，比如我 们你进的多了你肯定就希望也大了， 对，然后呢第二个考察的是啥呢，我们进的人多 啊， 对吧，十六个人我们进八个，对吧，这个概率这个这肯定我们。 哎，但是他有没有一个上限的要求，每个国家有几名选手可以、 啊、奥运会的时候是有配额的，就中国最满额是四个人嘛、 啊、 但是在世界 杯 上 是 没 有的。 世界杯是没 有的。 世界杯上没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两名运动员呢不能差距太大。差距太大呢很有可能在分组的时候就分到一起了。 嗯。 就是如果你假设从对阵的角度来讲，如果按照这个对阵什么四五八一二七六三，那如果要是三可能就是第三名。就是应该对成第十四名，那么如果你这两名运动员恰好都是中国队的队员，可在第一轮的时候 就碰上了， 我们就必须得内战了。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成绩要想好的话呢，还得是什么？就是这个集团整体的成绩比较接近。如果比如说我一二三四名，或者是我们进在预赛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哪怕五六七八都行，那么这些人他不会排在一起。 对， 他就会在更晚的时候会遇到，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进入决赛的概率啊，这些都是教练也需要考虑的一些， 是排兵布阵嘛啊。那在国际上这个项目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员、 嗯、国际上比较优秀的运动员呢，这几年就是比如说俄罗斯， 嗯， 俄罗斯的整体的这个选手的实力都比较强，就他是整个青少年、 哦、 就是他的青年的这个力量，就在两三年前吧，他整个这一批孩子都特别好啊，整体实力特别强。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这个老牌的那个就是传统的，比如说就欧洲的、啊、欧洲，比如德国意大利啊，然后瑞士啊，然后呢斯洛尼亚，然后这些都是这个老牌的，这个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一个比较优秀的这个运动员代表啊。 对， 然后像意大利的这个费什纳勒，他就是老，就是 您说这老将嘛啊， 老将，就是所以老板好多人都学他的动作啊，包括看他的视频 哦。 然后呢，你像日本、韩国也都有一些优秀的选手，包括韩国队在平昌冬奥会的时候还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李正赫。 是的、 嗯， 那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吧。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会有朋友能到现场去看比赛啊。 嗯嗯嗯嗯， 那我们不管是在现场看比赛还是说坐在家中看电视的这种转播、 嗯嗯、 有没有哪些需要去了解的学习的观赛的这个注意事项呢、 嗯、对，观赛吧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 嗯， 观赛的角度来呢有两种方式呢观赛，一种呢就是非常狂热的粉丝， 嗯， 他会到现场去观赛， 对， 在现场观赛的时候呢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啊、他是买他的票务呢，一种是叫站票，就是就 全程都站着、啊、 就叫 standing 的那种票、 嗯、 另一种就带 seat 的那种票，就是坐票、 啊、还有坐着的， 对对对、 啊、 然后呢这是从票务的角度来讲啊，那这个它的区域可以很好啊、 嗯、 它就是在终点的结束区啊，然后你能看到大屏幕，能看到计时，然后运动员退出的时候你能看到， 全都能看到，相当于其实就是和运动员最近距离了、 啊、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站票呢可能就是可能靠近护网更近一点，然后呢、 嗯、 坐票呢就可能、就是、 再往后一点， 往后一点啊，但是坐票很舒服嘛、哦、对吧，它的视角更好一点， 对，而且站票和坐票应该还都是 数量比较少、 对对对，它就是在那个区域里面。 对啊，毕竟就终点那么块地儿嘛， 对对对对对， 也没有别的地儿了。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举办地的滑雪场呢，它经常还会有一些这个滑雪的客人，对吧？ 啊、 嗯，那这些滑雪客人呢，他赶上了呢，他也经常会看。他就是因为有一些区域呢，他正好比邻这个比赛道， 嗯， 他就跑到了那个树木啊、岩石啊这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呢他也去看、 哦。 然后有一些呢，就可能会跑到起点呐、啊，跑到这个运动员的。就是特别容易出现失误的地方，就他们愿意看失误， 是这也是大家一种猎奇的心理啊， 对对对， 可以理解。 然后就跑到那儿去看啊，就是这样两种这个现场观赛的方式。 哦、 然后他这个好处就是，除了你还会拿到运动员的签名啊，拿到他的那叫 cheer bib， 就是那个加油马甲、加油的背心儿、 哦、 啊，运动员签名啊，合影拍照，他有一些路演嘛啊，就是那这个 对 感觉像节日一样，就感觉非常好、 嗯。但是那个的话，可能在奥运会当中， 奥运会上 一定能够有这 样的机会、啊、奥运会上吧，就是 机会啊。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呢，就是它是可能会出现， 嗯、 是一种场景嘛，就是它本身 也 是 一种这个比赛的应该叫文化吧， 对对对， 说 比赛的一种文化，甚至他会有一些安排一些这个颁奖仪式的表演，可能就在那个就也会有观众嘛，那、嗯、些观众可能就是。也购票的观众哈， 对对。 那么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就是或者大众学友来讲呢，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通过自媒体和广播电视平台， 嗯 啊，然后这些特别好。如果从完全从竞赛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第一个呢，看电视画面啊，这个电视画面的构成呢，首先要有这个中场休息和、 嗯。 比赛暂停啊，它有一个画面，那个画面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CBA 或者 NBA 比赛，它有一些集锦、 哦、 啊，这些都非常值得看。电视屏幕的转播上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的景观用雪。如果比赛的时候没有天然降雪的话，那周边的这个山上，它应该是枯萎的树叶啊，什么那种松枝啊，它那个没有生机。所以说奥运会的时候呢，他要求你电视转播的时候呢，他需要用景观用雪、 哦、 就要铺在就是电视转播那个背景、那个、 画面所到之处， 对对对对，都是白白色的，对吧？他、 哦、 主要传播这文化嘛，对吧？ 是让你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啊、对，也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输出嘛，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刚好那时候是赶上我们的春节， 哎，对 对， 其实会更有我们自己的一种节日的特色的氛围 对对对对 的体现。 像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看一个比赛，除了看运动员竞技之外，还要看场外的文化，看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个文化符号什么的，是吧？ 对， 看怎么展示出来啊，就是它这里涉及到体育展示，涉及到我们看景观、看建筑物、 嗯、 看标识，对吧？ 嗯、 看它的那个形象。那么从运动员角度来讲呢，第一个就看出发了、 哦、 啊。然后如果要是能够看到运动员出发台背后的那个事儿，就更有意思了。 嗯、 打蜡呀， 怎么准备的呀，那些 打蜡呀、热身呐、啊，然后冥想啊。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互动啊，这些都非常值得看啊。 对对。 然后呢，就是看运动员出发呢，主要是看就是我刚才说 的那一瞬间， 一瞬间特别霸气的那种哈。 对。 出发之后的那种运动员快速滑行之后的，就是技术了， 就是速度和技术的结合了。 对，比如说看线路选择呀， 对 对吧？看滑行失误啊，然后看慢动作呀，因为转播的这个要求里面，就是对于滑行失误必须有慢动作回放。 是的， 所以说好多时候 一晃而过，哎呀，怎么就突然 就 落后了呢？对吧？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其实在电视机前反而能够看得更清楚啊。 对, 对, 对, 对, 对，看电视有一个特别好的重要好处， 嗯、 看直播哈，因为好多运动员你并不清楚嘛，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这个媒体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些人以解说的 详细资料 啊，详细资料都、哎、特别好，然后你就可以就沉浸式的。然后就来看这个电视，建议大家哈，看电视的时候呢，一定把音量啊要调的大一点，但是别影响听力就行啊。因为呢，这个雪面的那种擦擦的声音， 哦、 对吧？然后过漆门的砰砰的那种声音、 嗯，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项目它特别吸引人的一个点嘛。 对对对啊！ 所以刚才听李老师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观赛礼仪啊，我觉得。真的是光听起来都已经让大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了，所以等到我们这个奥运会进行这个单板滑雪的平行大回转项目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按照李老师提到的这些点，用自己的方式来支持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也特别要提醒一点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可以到现场去看比赛，那我觉得的确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 但是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现场的这个秩序，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给我们的提示， 对， 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待的，哪些地方是绝对不允许跨越也好，或者说穿越去影响运动员、影响裁判员、影响工作人员的，那我们就一定不要做。 对 对, 对， 毕竟这个是世界级的这个冬奥会的比赛， 嗯、 我们又是作为东道主、嗯，还是需要给世界人民体现出一个我们的精神面貌嘛？ 孟莹是媒体人，他对这方面特别敏。